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 My Radio 和《月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那就个画面是不是不够光啊？咁就今日呢就陳秀慧返咗嚟嘅，佢又唔做節目。陳秀慧，你不如行入嚟講聲早晨啦，你入嚟講個早晨啦，顯示你 Jack 叻啦。係呀，陳秀慧入鏡，入嘅鏡頭。 早晨，大香港早晨。 是啊，咁样，咁佢就顯示佢又打卡，一間隔一間節目主持名落埋佢咁樣，咁啊，咁係因為陳秀慧 Jack 叻啊，咁樣，咁樣咧佢就我同阿秀慧就啱啱喺加拿大翻嚟啦，咁樣，咁啊仲係處於呢個咁樣嘅加拿大時空嘅咁樣，咁係所以咧佢咧就琴晚就瞓好少咁樣，跟住咧然之後咧神咁早咧就爬起身咁樣，咁咧今朝咧就好震撼咁話啊一齊翻去做大香港早晨啦咁樣，咁佢翻到嚟我問佢你今日講咩咁樣，跟住佢話佢唔做節目，唔知翻嚟做乜嘢而家喺度，佢就喺度執嘢，唔知做乜嘢咁樣。好，咁就翻到嚟咧就不過冇乜分別啦，其實我就算唔喺香港，我都系日日有節目翻嚟。咁就今日就講講咩咧？咁就講下我覺得係最大嘅新聞嚟嘅，就係、是、街街咧，就係即係呢個咁樣嘅熊貓街街咧，就離世啦咁樣。咁啊，享年咧就38歲咁樣。咁係呢個熊貓界嘅人瑞紀錄嚟嘅。咁就因為平均年齡咧就十幾至二十咁樣嘅啫。咁去到佳佳唔記得咗30幾歲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列為呢一個咁樣嘅破紀錄嘅人歲噶啦，咁樣。咁我唔記得咗喺佢35定係36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著名嘅高齡熊貓嚟噶啦，咁樣。咁就而現在就即係係琴日啦，琴日逝世啊嘛，係咪啊？是不是琴 日？是啊，琴日六点几的时分。 我决定 不放在 坑里面。 琴日六点几的时分呢，就在海洋公园，就在渔农署和兽医的陪同之下呢，跟这个佳佳进行安乐死的。 是这样，那就即是都有，那是有什么病呢？他其实是。 就佢有高血壓啊、關節炎，同埋佢已經開始拒絕進食啊，亦都唔係好行得咁樣。咁即係近健康狀況就其實係差咗，係差咗好耐嘅。咁樣就琴日嘅就決定幫佢安樂死咯。 嗯，咁樣嘅，咁係我覺得嗰個反應係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即係網絡上面都有一片嘅悼念之 心，好唔開心啊！佳佳死咗， 係啊係啊， 好似熊貓， 你冇啊？ 冇， 好開心啊！ 冇轉頭像啊！ 你整理一下你嘅 fan list， 你嘅 fan list 有 冇？清 fan list 係幾多人有感受嘅？係相當多人有感受嘅一件事嚟嘅咁樣。咁但係亦都係好悲哀嘅存在啦，因為係我唔記得大家有冇記得係幾時嚟嘅熊貓？佢其實嚟咗香港有10幾年嘅啦，咁樣。 佢係香港回歸慶祝2周年嘅時候咧，就中國贈送俾香港嘅。 係 係啊， 咁但係其實佢係佳佳 係啊，咁同埋係年齡差距好大嘅，因為 安安係差8歲。 係啦，安安係其實安安而家已經係高齡啦，咁 高齡。 咁香港現在啦，即係計埋啱啱逝世嘅佳佳啦，咁有4隻熊貓啦，咁就係99年啦，咁係即係主權移交2周年啦，咁啊主權移交2年之後咧，咁當其時嘅中共咧就話慶祝呢個咁樣嘅香港佢哋嘅講法回歸兩年咁樣，跟住咧就送呢個咁樣嘅安安同佳佳落嚟咁樣。咁送落嚟嗰陣係幾歲啊？唔記得咗。 20歲佳佳。 送落嚟嗰陣，佳佳已經係20歲啦。咁我再講一次啊，嗰陣咧其實咧熊貓嘅平均年齡咧係15至20歲嘅。咁咧係不可思議嘅，中國咧係送一隻20歲嘅熊貓落嚟，然之後咧就話慶祝。 老年 我想讲是有阴谋的呢件事。 但是同埋安安 佢系送只就嚟死嘅熊猫落嚟。 但系佳佳仲要系野外出身噶，佢系即系一个野外出身嘅熊猫嚟。 系啊， 即系捕获翻。 可以咁讲咯。 系罕有噶野外出生嘅熊猫系罕有嘅，而家唔知有几多只系野外出生嘅咁样。咁而家世界上嘅熊猫全部都系产于中国啦咁样。咁系应该系有2000只。 左右嘅、啊，如果冇記錯嘅印象。咁佢曾經去到瀕危物種啦，咁而家好似冇咁瀕危啦，但係都係瀕危嘅咁樣，唔知即係中即係 嗰個有幾級分 以下啦咁樣、啊、即係問未去到最低，未去到最危級別啦咁樣，唔知第二級定係點樣啦咁樣。咁就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99年嘅時候咧，就送咗呢個咁嘅安同埋佳佳落嚟香港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係 2007年 啦。咁、那個就係叫做移交主權移交咗十週年啦。咁就送咗呢一個咁樣嘅盈盈同埋樂樂。 盈盈就係女仔，樂樂就係男仔。 咁而當年咧，其實咧就係有一個香港人參與改名嘅一個咁樣嘅活動嘅咁樣，咁當然最後應該係冇採納到啦，佢話有採納到啦。關於佢改名嘅印象我就唔係好深刻啦咁樣，咁但係比較接近關於熊貓改名咧，就係最近發生嘅就係呢一個咁樣澳門啦，因為呢個中國又 send 咗兩隻熊貓就去呢個咁樣嘅澳門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個網上邊嘅就即係招募改名嘅一個活動咁樣啦，咁然之後最高票得獎嘅當其時喺澳門咧，亦即係啱啱發生嘅事嘅啫，就係貪同埋烏烏啦咁樣。咁但係最後當然係冇採納到啦，最後就唔記得咗叫咗咩名啦咁樣，都係嗰類咁樣嘅嘢啦咁樣。咁係一定要疊字噶啦咁樣。咁因為熊貓係象徵住可愛噶啦，咁而凡係疊字嘅就係可愛。咁但係熊貓其實一啲都唔可愛啊，熊貓係非常之臭脾氣啦。熊貓同埋熊貓係獨居啦，熊貓係即係佢嘅生態獨居嘅，熊貓係臭脾氣啦，熊貓係肉食嘅動物啦。唔係，熊貓係雜食嘅動物。 嗯， 熊貓係雜食嘅動物，但熊貓係一個好奇怪嘅物種。 好難咁啊，熊貓。 佢係由肉食過度去草食嘅動物嚟嘅，即係佢係雜食嘅，但係其實佢就唔係好中意食肉嘅，佢主食係食植物嘅，食果啊咁樣。咁但係養殖就唔知，因為養殖嗰個考慮唔知係健康定係乜嘢啦。咁主要就餵佢食竹葉啦，或者竹葉佢最容易食到啦，最懶可以食到啦，因為有可能係因為有病啦，因為有綠葉揸住比較方便，單手可以揸住。 好難咁樣就可以咬到 嚟。係啊，咁熊貓即係大家嘅印象啦，即係有好多卡通啦，或者係 Q 版啦，咁佢係一個可愛嘅印象啦。咁其實熊貓唔係熊啦，唔係嗰度呢個 熊貓係熊嚟㗎。 熊貓係熊，熊貓唔係貓。 唔係貓，熊貓係熊嚟㗎。 熊貓其實唔係熊嚟嘅，熊貓係熊貓係熊貓科嘅，咁即係亦都係接近浣熊啊，接近呢個咁樣嘅 Firefox 啊嗰一類咁樣。咁當然有爭議嘅，算啦，我哋唔討論呢個爭議咁樣，因為 但係熊貓唔係大灰熊同埋北極熊嗰一科嘅咩？ 佢就係個爭議，就係最初係定性佢係熊科嘅，但係後來就發現佢其實係近浣熊多啲嘅、 但浣熊好細只喎。 係啦，咁樣咁，所以佢其實個正式嘅名唔係叫 panda 嘅，佢係叫 raccoon， 唔係佢係叫 有個學名 giant panda， 佢係即係佢係叫大 giant panda， 啊 giant panda， 啊 giant panda， 即係佢係叫大熊貓，係相對於小熊貓而叫大熊貓。咁但係後來叫叫下就熊貓就代表係佢啦咁樣。咁但係算啦，我哋唔好討論呢啲生物學嘅嘢啦，因為我哋其實又唔係好識嘅咁樣。咁我哋唔好討論呢方面嘅嘢，但係我淨係同佢形象開始講。咁就係可愛啦，因為佢黑色白色啦咁樣，靚啦咁樣。咁但係佢其實個存在咧，因為好無奈地咧，就係咧佢係淨係產於中國。咁樣咧就係咧，所以即係生於中國係一種。即 悲哀， 一種悲哀嚟嘅，就係雖然佢係列為中國嘅國寶啦，咁但係其實四川係有一體噶嘛，有一體熊貓噶，咁係有主要有兩個地方有一體熊貓嘅，咁多人去旅遊嗰個地方係四川個叫咩咩 卧龍 咩卧龍啊，卧龍係有得旅遊係可以去睇嘅，有一鋪喺度玩噶嘛，其實個生活環境係好撚惡劣嘅，去過旅行嘅都見，雖然我未去過。但我睇嗰啲片啊，睇嗰啲去啲人去卧龙去睇熊猫玩熊猫嗰啲见闻咧，其实都几。 都幾 動物園 feel， 好撚嘢咁 hea 嘅其實，你即係你完全去到你見到佢哋嗰飼養或者係嗰啲嘢對待佢哋嗰種感覺咧，可能係因為大陸人嘅態對佢哋對待世事所有嘢嘅態度嘅問題啦。你唔覺得港產嘢係國寶嚟嘅？ 你覺得你唔覺得係瀕危絕種咧？ 唔係，即係你覺得係你覺得係應該嚟緊嗰個位係會搞狗肉節嘅？即係你覺得係 後面賣瓦煲嘅， 係似會 日本食 係似會嗰、那個似會煮嚟似會煮嚟食嗰種咁嘅氣氛嘅。 所以大陸人嚟海洋公園都係咁嘅態度嘅 嚇、啊， 去到海洋館 咁頭出咁樣。 咁而熊貓對於中國嚟到講最主要作用就係咩咧？就係、是、一個政治嘅工具嚟嘅。佢、係最主要係要嚟作為一個外交嘅道具嘅，要嚟送俾世界各地嘅國家，咁樣就去表示友好，表示示好。即係熊貓係作為一種政治工具而存在嘅，作為政治工具而養。 佢喺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咧，就第一為咗開第一次咧，就係送俾蘇聯嘅，咁啊都係送咗兩一對熊貓。咁其後咧，陸陸續續咧就送咗23隻熊貓咧，俾唔同嘅國家，譬如美國、法國、荷蘭咁嘅國家啦。咁直到咧去到82年開始咧就停止咗，因為就受到呢個外界嘅批評，就覺得哦咁樣對熊貓嘅保育咧係唔好嘅。咁去到82年咧就唔再用送贈嘅名字，就呢個名義去俾其他國家，就用呢個租借或者一個合作形式去俾其他國家。咁之後亦都陸陸續續去到而家咧，都送咗21隻嘅熊貓俾啲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 但係根本就係送啦，就係、是、根本就係送啦。 但係其後嗰個租借咧，去到租借形式嘅時候咧，咁受贈嘅國家佢係需要俾翻租金俾中國嘅，即係佢哋有個叫做合作形式係維持10年。咁如果以美國為例咧，佢每一年都要俾100萬嘅租金咧去租呢只熊貓嘅。咁如果其他國家咧就好似係平啲，就50,000到咧就每一年嘅租借費用。咁如果生咗出嚟嗰啲熊貓 BB 咧，都係其實係屬於中國嘅。咁去到佢哋可能2-3歲嘅時候，就要去翻中國嗰度交配咁樣咯。 係啊，好，其實係即係因為最初其實就係作為一種政治工具送俾人啦，咁其實換咗個名之後，其實只不過都係避咗將佢變成咗禮物咁樣送俾人啫嘛。咁避咗個名之後，其實咪仲撲街，即係你 租啊， 係 啊， 屌 收錢咯， 即係你個國寶啊，你國寶可以租啊，屌你老尾，你國寶送出去做雞啊，撲你個街。咁佢哋作為政治嘅工具而存在咧，咁係其實好悲哀嘅，就係、是全部都係要嚟俾人觀賞啦，俾人睇啦咁樣。咁我哋冇辦法，即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啦。我哋冇辦法切入去佢嗰個角度，可能佢覺得好好啊，可能佢都冇所謂啊嗰啲咁樣。反正佢都係喺度閒 hea 噶啦咁樣。咁即係我哋代入唔到佢嗰個角度去睇啦。但係作為一個瀕危物種嘅生物咧，係even係瀕危物種嘅生物喺中國呢個地方都係會變成一個政治道具咁樣去操縱啊！咁係同埋係即係如果去過卧龍，我未去過，再講多次。但係即係我嘅朋友嘅見聞去過四川卧龍咧，你會發覺就係佢係嗰件事係好中國式嘅嗰件事，熊貓呢件事之於中國係好中國特色嘅，就係、是、你講到嗰件事好珍貴、好國粹、好國。在他那个养殖那个环境底下呢，你就当他是狗肉节那些张惠汤那些狗这样在放养狗场这样污糟邋遢这样。然后呢跟着其实你去养殖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说他是濒危物种这样。而濒危物种之中大家是喜欢他咯，因为他可爱咯，因为他有一个友善的形象， 没什么攻击性。 于是乎就其实他有攻击性的，不过他 望落咯， 他连攻击你都懒咁样。咁系海洋公园发生过饲养员受伤嘅事件嘅，有鱼杂嘅事件嘅咁样。咁就系因为咁样，然之后跟住就于是乎就养殖啦。但系养殖嘅唯一目的就系作为即系和番咯，用中国嘅传统嚟到讲，中国就系最中意养啲公主出嚟和番噶嘛，嫁个女俾你啊，嫁个女俾嗰度啊。咁而熊猫就系作为呢种存在而去喺度饲养。咁而中国系唔去但因为佢喺国际上面有形象啊嘛，大家覺得嗰件事係代表中國啦，而事實上亦都係中國有啦。咁但係你唔見中國會去保護其他喺中國嘅瀕危物種啊嘛，例如係呢、這個咁樣嘅嗰只叫咩老虎啊？ 華南虎、 東北虎啊，華南虎定東北虎啊？嗰啲係都係攞咗嚟做。攞佢嘅骨頭嚟到釀酒啊！嗰啲咁樣嘅，都係會發生咁樣嘅事。我哋唔知道熊貓有冇發生咁嘅事啊！ 好啦，咁讲返香港嗰个状况啦，其实呢、這个熊猫嘅作为礼物啦，即係去和返啦，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啦，去做一个和平嘅象征啦，其实佢都喺香港澳嘅历史或者港澳台湾嘅历史呢，都睇到近年嗰个中国嘅形象嘅转变嘅。我想讲99年嘅时候，亦即係佳佳啦，即係啱啱过身嘅佳佳啦，佢送嚟香港嘅时候呢，其实香港嘅表现系著弱嘅，当其时香港嘅反应系 正面， 好正面嘅，系因为嗰陣啱啱主权移交啦，大家仲系一个观望嘅阶段啦，咁系而冇，亦都冇特别嘢发生啦，亦都冇一啲政治嘅呢个，即系社会冇咁弥漫咁浓重嘅政治气息啦，咁於是乎其实系冇乜特别嘢嘅，送嚟嘅时候系好高兴好著弱嘅，咁然之后当然啦，亦都有即系主要有聲音嘅係一啲 保育人士、 保育啦、環保團體啦，咁究竟係好定唔好啊？嗰啲咁樣啦，咁然之後跟住送去台灣亦都有好多啦，咁係送咗台灣送咗好多次，台灣係 成功2008年嘅時候成功贈送一對就係叫做圓圓同埋團團圓圓嘅大熊貓， 係啊咁樣，咁團團圓圓又係好有政治意味嘅兩個名啦，咁樣咁嗰個變咗即係台送去台灣嘅團團圓圓又係一個，不過嗰個已經係2008年咁樣，嗰個政治意味已經係。不過 本來中啲送嘅 中台之間不嬲都係好有強烈政治意味， 因為民進黨在位就唔成功啫， 係啊， 搞咗輪。 好啊，咁跟住然之後呢最初俾香港我哋比較清楚啲啦，咁樣最初安安佳佳送嚟嘅時候呢，其實係比較好平和嘅，成個社會好平和，香港個社會好平和，好平靜，冇特別對於嗰件事有反彈啦，有反感啦。好啦，跟住去到呢一個咁樣嘅07年贈送呢一個咁樣嘅盈盈同埋樂樂嘅時候咧，咁因為當其時有一個改名嘅事件，就係俾大家香港人參與改名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嗰陣唔係成個社會都好大迴響啊，即係但係由07年嗰陣咧就已經開始咧有一半嘅聲音出現啦，就係咧因为当其时嘅07年嗰个社会状况就系咩？07年嘅社会状况就系、是、已经经历过03年啦，经历过沙士啦，经历过一个反对23条七一大游行嗰种咁样嘅气氛之后咧，大家对于中共嘅睇法咧系有咗唔同嘅，或者对于中国呢件事嘅睇法有咗唔同，而当其时嘅10周年咧，就是比较开始有一啲意见，就是大家点解唔去正视近呢10年嚟香港发生嘅问题啊？唔去去睇翻，因为嗰阵CEPA就已经开放咗啦嘛。咁然之后开放咗就多咗呢个咁样嘅中港嘅交流啦，但未去到近年我哋所谓嘅本土主义崛起啊，本土意识升温啊，嗰种咁样嘅排拒中国嗰个情绪有咁大嘅发展。但系我回想返呢，因为琴日收到呢个咁样嘅佳佳过身嘅消息，其实盈盈乐乐送嚟香港，由改名到佢送过嚟落户去开始开放参观，其实已经有声音去指控呢一件事，反对呢一件事，亦都当其时已经有人喺度话：喂，大家都唔注重社会嘅问题，大家唔注重当其时社会嘅问题，亦都唔注重中国各样嘅问题。然之后就去净系有两只熊猫，大家就好开心啦，就大家就觉得歌舞升平啦，就大家就觉得嗰件事值得赞颂啦。其实当其时已经有咁样嘅声音出现，然之后去到就系头先讲到08年送呢一个咁样嘅两只熊猫。去台湾团团圆圆嗰两只熊猫咧，其实当其时台湾嘅 noise 都大嘅，而嗰个 noise 系有蔓延到去香港啊，就系、是、去到当刻大家就 realize 到一样嘢，就系话，熊猫就系作为一种政治嘅符号，一种政治嘅象征，因为团团圆圆个名字实在系太衰啦，如果系衰嘅，即系由 太出面 系啦，由呢个咁样嘅安安佳佳、盈盈乐乐嗱，安安佳佳，其实有个意味喺度嘅，有个意味喺度，虽然话就话系公开参与改名，咁但系其实 最後都是他們定下來的嘛，底裡定下來的嘛。安安佳佳這兩個名字呢是有隱含著主權移交兩年，希望那件事安定定啦，即係總之安樂樂過咗佢啦咁樣，咁就總之啲嘢平穩就好啦咁樣，所以咪安安佳佳咯。咁跟住其實點解去到2007年嗰陣嗰兩隻叫營營樂樂咧？其實個社會當其時已經唔開心，個社會當其時已經貧富懸殊嘅問題開始浮現啦，樓價嘅問題開始好嚴重啦，開始係其實而家回想翻就係零七年開始已經係開始有樓價嘅問題。浮現嘅啦咁樣，咁但係負資產共都係幾年前嘅事，幾撚離譜嗰個社會，咁亦已經有好多不滿嘅聲音喺度醖釀緊啦。咁於是乎就開始導引向一啲，就係2007-2008年嗰個年代開始咧，開始忽然之間屎忽痕咧，無端端開始強調講翻香港精神啊，講翻香港拼搏精神啊，然之後強調正能量嗰啲撚屌嘢咧，就係由嗰個年代開始嘅。雖然嗰個未去到好嚴重，去到2009-2010年嗰段時間就去到好嚴重啊，但係2007-2008年係差唔多嗰段時間開始嘅。我而家回想起翻上嚟咧，回顧翻當日嘅歷史咧，其實咧呢個咁嘅營營樂樂咧，都係開創咗唔好撚問啦，總之大家開開心心就算夠數啦。嗰種咁嘅精神喺嗰度開始醖釀出嚟，跟住去到2008年團團圓圓，咁大家就開始有屌你老尾嗰件事個政治意味咁濃重嘅咁樣，咁就去到最近發生嘅就係、是、開始大家喺一個唔好嘅社會嘅環境底下，一見到要為呢啲咁嘅嘢改名咧，就去到澳門嗰一次啦、就係一窩蜂去到極高票，就係貪貪污污啦，仲講乜撚嘢啫？呢個社會咁。佢即係喺一個熊貓嚟到去睇嗰、那個中國對於佢境外嘅政治關係，佢所反所帶嚟嘅作用啦，同埋對於熊貓呢件事嘅社會上帶嚟嘅迴響咧，其實都幾見證住嗰過去嗰十幾年間中國喺外界眼中啦，無論係國際社會眼中啦，或者係鄰近地區，即係所謂嘅港澳台呢啲咁嘅地方咧，對成個中國嘅觀感，整件事嘅改變，就係、是、可以從大家接收到熊貓嗰件事嘅觀感同埋印象，反映到無論係香港啦、澳門啦、台灣啦，對於 such as 中國呢一件事整體呢一件事嘅睇法，喺嗰十幾年間嘅改變。咁而這個盈盈和樂樂啦，咁就是最初來到香港的熊貓啦。咁佢哋係喺過去呢十幾年間，佢哋係應該係最冇爭議嚟到，即係當佢嚟到就大家只係歡迎嘅一對熊貓嚟。咁、所以喺呢個香港呢個地方都生活咗都差唔多有十幾年嘅時間啦，十幾年啊，1999年到而家就係即係喺香港生活咗18年嘅時間啦。咁去到38歲呢個高齡逝世咁樣，咁去到最後唔知佢辛唔辛苦啦。咁但係去到要安樂死，應該都係辛苦啦咁樣。咁都係迅速了結咗佢作為一個外交或者係和翻一個象徵嘅，又或者係如果古代嚟到講啦，春秋戰國嚟到講咧，就即係擺喺敵國嘅人質啦咁樣。咁終於就完結咗佢呢個咁樣嘅一生啦，咁樣咁都希望佢安樂啦。雖然我哋唔知佢底裡係點樣啦，咁同埋就係希望唔好再送熊貓嚟啦，希望即係都唔需要，即係都即係唔係即係你都收復咗啦香港，即係你都徹底收復咗啦，即係你今時今日香港都徹底喺你中共嘅掌控之下啦，咁所以希望就唔好再送嚟啦咁樣，就我覺得無論香港人啦或者熊貓都受夠啦咁樣，因為我好肯定佢再送熊貓嚟一定係鬧。因為我係睇住個演化，由安安佳佳、營營樂樂，到團團圓圓，到貪貪污污咁樣，而家叫健健康康，即係喺各次多次嘅送出熊貓嘅過程入面咁樣。咁其實嗰件事又唔關佢事係咪先？咁佢又 好無辜嘅只熊貓， 佢又好無辜嘅，佢又唔撚關佢事啊！要長途跋涉， 無端最新移民。 係啦，咁樣，咁所以就唔好再 被逼交配， 係啦，唔好再送佢嚟啦，咁樣，咁夠啦，夠啦，已經足夠啦，咁樣，咁就係咁啦，呢一節做到呢度，你休息一陣，我哋再翻嚟講講其他嘅新聞。